坐下酒，我唔係咁飲噶。 唔應該係點？ 一句説話，入酒合一。 Culture 入面又再分多兩隻，一隻咧就叫做 Mephusal， 一隻叫 non Mephusal。Mephusal 咧就係要將佢 pasteurize， 即係咧要加熱到發 油香，同埋你有 juicy 有 creamy 嘅感覺，你配個紅酒咧，即係你會覺得好似大家都夾大家咯，盡難完美啦。 咁啊，可以俾大家下年嘅中秋節多個選擇咯，即係原來用甜酒配月餅 OK 嘅。 係啊，係嘅，就係因為呢四支都係白酒咧，事實上真係比較少人有留意白酒 係。你諗係法國嚟㗎，嗰個法文就叫做酒鼻子。解翻成 女 士啫， 做啤酒。天氣熱咧，你喺香港咧就飲 Prosecco 好啲嘅，但係如果你個人唔係咁熱咧，唔係咁興嘅話咧，我就中意飲 Cava 咯。 呢個支咧係唔會好似澳洲個支咧曬到咁窿嘅。我尋日飲嗰支澳洲係點樣嘅咧？我一飲落去，我話救命啊！點解飲咁果汁同埋酒精一齊嘅混合品嚟嘅咧？ 白熊， 大家估下呢支咩酒？一片晴空，喺花朵绽放嘅广阔草原，你慢慢行嗰时，远处传嚟竖琴嘅旋律，果实同埋花朵嘅形象都会飘落嚟。世界上所有漂亮嘅东西都随住旋律而出现。吓、啊，呢支系点读啊？ 我哋饮咗呢支咁甜嘅酒咧，再食呢个芝士嘅时候，个味系唔同咗。 好得意， 星期三晚10:30 ，Kevin Ho Kelvin Y 共聚会。 你而家听紧嘅系 www.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我系杰斯。 钱钱钱打到嚟，钱钱钱翻晒埋嚟。沈大师、沈阵营、高辉、小兵。 OK， 又到星期五啦，钱钱钱打到嚟啦。 系啊， 今晚好早齐人啊，大家系嘛？ 齐晒啦， 齐晒啦。咁啊，今日就有好多嘢要讲啊，因为咧又系逢礼拜五咧收市又咧出嘢啊，大佬 有嘢嚟啊， 系啦，又整咗个割韭条啦。咁啊，当然第一时间同大家分析啊，消化咗。咁啊，要同大家分析啦。咁所以我驚今晚啲嘢遺漏啊，我就擺喺 Facebook 擺定曬今晚嗰個流程。有咩要講啊？其實都要有五樣嘢。如果平均每樣嘢講15分鐘咧，我哋都 over 翻15分鐘。 唔緊要啊，大家都唔介意 嘅，係嘛？咁啊，當然啦，過呢個禮拜個市又好似好波動，但又有幾日又好牛。咁啊，但係個別股票就譬如話賭股就大洗倉， 好精彩 啊！咁啊，當然精彩啦。咁啊，但係如果你一路收聽住我哋嘅，你知道發生咩事，咁唔會覺得驚奇嘅，係咪？ 正常，我都好合理啊，係咪？唔覺得有咩咁特別啦，係咪先？ 唔係㗎，咁你如果你真係睇翻啲報道啊，啲訪問 咧，好驚嗰啲人係。 係啊，咁仲當然啦，第二日 唔係好信咁 喎。又例牌賽，今日就啲大行力撐啦，力撐有咩後果咧？一陣間再同大家分析。 好， 嗱，先講個割韭條先啦。其實佢裏面嘅重點咧，當然亦都係配合翻咧，就係話舊年嘅三中全會啊，十八大之後咁啊，跟住帶嚟嘅一個改革方針裏面嘅配套咧，而出現嘅一個改革嘅。咁啊，其實對個股市，你話會唔會係有咩特別利好利淡咧？係冇嘅。 嗯， 啊，即係我覺得唔會當係對於個市場有咩嘅影響，正面或者負面。 係。 但係對長遠嘅整體嘅改革咧，今晚嘅文件所列嘅重點係好重要，咁亦都會影響到大家去估計往後喺個金融市場裏面嘅行嘅制度究竟會點咧，係有好大嘅影響嘅。嗱，當中嘅重點咧，其實最主要咧就係話有一點就係喺第四點、第三點嗰度講嘅，就係開放呢個直接融資市場。啊、即係將個直接融資市場同埋而家做嘅間接融資嘅比例呢就提高。嗱、 嗯、 咩叫直接融資呢？就即係話有資金充裕嘅想借貸俾人嘅人嘅投資者，直接就同有需求嘅企業大家一個deal。咁即係話其實就喺股市債市嘅集資嘅渠道。嗱、因為點解呢？喺過去呢兩年呢，譬如內地又冇咗 IPO 啦，咁大部分嘅融資咧，企業融資咧係去曬銀行嘅，呢啲叫間接融資。而直接融資同間接融資嘅比例咧，直接融資大約係佔42%。 唔好高。 係啊，咁佢都列到咧就話，如果美國係87%， 日本是 74%， 就算移民去到印度都 66%。嗱，咁呢個係個重要性喺邊度咧？而家就將所有嘅融資風險咧，就擺曬喺銀行。 係 嚇，咁、啊、當然過去我哋面對住嘅，譬如話企業債啦，銀行嘅外匯帳啦，地方債啦等等嘅因素，都係喺就間接融資嗰度加大咗銀行嘅比重。好啦，咁而家你繼續去推行呢樣嘢，提高翻直接融資嘅比重咧，代表兩樣，第一就面對住銀行體系嘅風險，開始要修訂翻過往嘅不足之處同埋行錯嘅路向。第二就係話咧，一定會隨之而嚟就要係激活翻嗰、那個股票市場、債券市場。咁當然要激活之餘咧，仲要就加強咗個監管同埋規範。嗱，咁所以咧呢度帶嚟其實所有嘢同之前推行嘅金融改革咧，其實係互相一脈相承嘅，進一步鞏固咗喺改革嗰方面嗰個決心。 嗯， 啊，咁啊，亦都係舒緩翻，或者喺未來就算係一個解決或者防範住金融特別銀行體系嘅風險嘅。 壞帳方面應該就即係起碼想控制翻啲先啦，係要。 嗱，咁所以如果你話嚴格嚟講，你話對於個市場嘅利好咧，我覺得就對內銀股係利好消息嚟嘅。咁啊，當然對個股市係咪好咧？好壞參半啦。因為點解咧？即係變相就係配合翻近期點解加大推動呢個 IPO 啦。啊，咁呢度咧亦都會係牽動到對於嗰個股市會有一定嘅壓力嘅。咁所以你話正面定反面咧，其實兩面都有。係咪？嚇，咁另外咧就跟住另外一點重要嘅咧就係、是、加強翻喺個債市嗰方面啦。主要就係喺個規範監管嚇，同埋嗰個發債啊各方面嗰個因素。咁啊，因為點解咧？就係、是、有鑑於咧，就係、是、過往嘅違約事件嗰個風險咧，仍然存在。咁、變咗喺呢度咧，加大激活翻喺嗰個債券市場嗰個集資嗰、那個安排。咁啊，亦都係好事嚟嘅，因為而家咧過去幾年亦都你見好多嘅企業債啊，唔知點樣嘅債咧，就全部咧就係咁一啲理財產品啊，成咧都係其實透過都係間接融資嚟到做出嚟嘅。係咁變咗嚟講喺呢度加強個規範咧，同埋將個程序咧就更加明確化嘅話咧，咁呢度亦都激活翻個債券市場，一方面舒緩咗民間個投資嗰個需求啊。而家啲人就錢多，唔知點樣去投資啊嘛。咁啊，求其有你冇你啊，總之你講話有保證出嚟，我就信你。跟住最後違約，咁啊呢啲煲呢啲鍋咧，就其實而家一路存在緊啦。 咁到佢揀啊，嗰啲投資產品。 係啊，咁所以嚟講咧，喺呢方面咧，加強咗佢嗰個監管咯。咁啊解決翻之前啊，即係違約危機啊嗰啲唔完善嘅地方咯。咁啊，另外咧就係將內地嘅股市啦，啊，即係唔同嘅市場，即係譬如話主板啊、A 股啊、B 股啊、創業板啊呢啲咧，加強翻佢哋每個市場嘅角色定位、功能等等，喺個管理機同埋機制嗰方面咧，進一步完善啦。咁呢啲就係喺股市改革嗰方面啦。嗱，更加重要仲有一點啊，呢點咧就係喺發展嗰個內地嗰個期貨市場。嚇，同埋衍生產品市場，嗱呢度咧係一個好大嘅空間嘅，即係如果未來嘅發展啦，喺呢個市場嘅增長空間大咧，點解咧？嗱，而家內地主要嘅商期貨市場咧就係商品期貨嘅，係 啊， 嚇喺金融嘅期貨同衍生工具嗰個佔嘅比重咧係好低嘅，但如果你以全球嚟計咧，你話衍生工具啊，期貨市場嘅產品咧，主力九成係金融產品， 係。 但係喺內地咧就唔係嘅，內地主力咧就係喺商品嘅。係 啊， 嚇好啦，跟住其實佢提過有一點咧，好重要嘅就係話，佢要發展呢個市場，去特別喺金融衍生產品嗰度咧，個目的就係要配合翻人民幣嘅匯率同埋利率市場化而做一個改革嘅。嗱、 哦， 咁透過呢樣嘢咧，就可以令到喺未來控制住個波動同風險嗰度咧，就可以容易啲去控制。透過呢啲咁嘅衍生工具嚟調節市場嘅波動。 嗯， 嗱，俾我哋兩個訊息。第一個訊息就係話人民幣市場化係會全速進行，係一個未來發展嘅重點。但係你要做到好安全地 去開放同埋市場化呢，就一定要喺商品期喺期貨同衍生工具市場裏面要配合。咁嗱，如果我哋嚟緊睇到喺呢方面嘅進度嘅話，我哋自然估計到人民幣自由化、市場化呢個步伐會行到邊度。咁啊，呢個係一個比較上係重點嘅嘢囉。咁所以你話就咁表面睇，好似就係話呢個純粹一個市場嘅改革，但係實質上呢裏面嘅意義就係話你要揾出佢究竟每一個改革嘅實行係目的係為乜嘢，即係我哋成日所講嘅就係目的同埋嗰個目標啦。 同埋呢，我覺得會喺嗰、那個金融市場呢，即係除咗頭先講人民幣之外呢，咁股票市場可能都會增加返個吸引性嘅。因為啱啱五月呢上海嗰邊都開始有咗呢、這個股票期權同埋呢個期權市場嘅。 係。 啱開咗。咁其實如果你咁講嘅話，我揸住嘅股票呢其實都有辦法去做返對沖呢，或者做返 hedging 呢，咁其實係吸引咗嘅，即係唔使成日做單邊嘛。 系啊， 咁唔使话喂，我啲人揸落去又唔系话即刻走到嘅，咁变咗佢又喂，不如唔好玩啦，既然系咁，有啲人 嗱，所以你要见到咧，其实佢一路就准备就绪。其实你睇翻过去过程，由阿郭树清做证监会主席开始，咁啊跟住个 A 股一路一路系咁跌，跌到2000点都破就国咩咩 见过底， 见过底啊嗰啲1949，好多人净系识得闹，就哇搞到个市场跌乜乜物物。但係嗰陣時我都提出呢個論點，就係話你中國股市一定要做到適當嘅下調，去到一個合理有價值嘅水平，開始要改革。而呢個改革裏面一定要有人民為國家犧牲嘅，就係啲股民，內地股民要為國家輸錢，跟住收緊國有，製造好翻嗰個市場秩序，重新立夠監管，喺嗰一刻個震盪力開始弱嘅時間進行改革。嗱，呢個係第一步，第二步係配合習近平、李克強佢哋上台之後開嘅三中全會，定下個方針，再喺度推行。嗱，咁裏面亦都同打貪有關嘅，因為點解咧？你要激活嗰個股市，你一定要防範住、規範住圈錢啊、剝削投資者利益啊呢啲過往嘅一啲陋習。好啦。咁裏面當然涉及到，因為國企比較多，就貪腐呢樣嘢。好啦，一路改對每個板塊，一路拉人落台，一路雙規佢哋，一路去改革。咁嘅時間，你開始而家逐步有個初型，再經過今次呢個國九條嘅初稿，好明顯定立咗一個工作方針。未來如果半年可以做到，半年至一年裏面開始全速進行啊！成個金融改革咧係目標係2020年喺六年內完成曬，而成為一個好全面性嘅市場。所以我要好肯定咯，第一，人民幣市場化一定係六年內會出現嘅嘢。 係 嚇。第二就係話喺個過程裏面一定係擴大嗰個 QFQD 嗰個資金嘅雙向嘅流向嘅呢個咁嘅目標囉。咁對於未來 A 股嘅投資價值係有喺度嘅。 同埋我見到佢開放期貨期權市場呢，係用嚟一樣嘢，就係可以令到啲外資更加放心去入 A 股市場。 係啦，因為其中一樣嘢就愛嚟做投資者嘅風險管理。 係啦， 當你可以有呢個市場去令到佢哋安心做好對沖嘅話咧，你唔驚資金唔流入。好啦，咁到其時，咁香港股市做咩？ 咁就笑話啦，笑話啦。 股市做咩嘢？ 就靠我哋即係香港人可以透過香港證券行買到大陸嘅股票咧，希望可以喺生意做下咯。喂啊，咁做下啦。 唔係呢個係仲有幾年做啊？咁我唔擔心自己啊，因為我仲有幾多年做啫，我擔心你哋㗎。 盡做啦，盡做啦。 你諗下香港個股市仲有咩吸引力啊？本地經濟相關嘅嘢全部死曬。 係咯， 咁啊，而家我哋嘅吸引力都係在於係 H 股啫嘛。 因為如果即係外資可以翻到去大陸市場發牛熊證、鍋輪嗰個市場大幾多啊？係。 係啊，即係而家等於拍戲嗰啲翻曬大陸拍戲。 係咯。 啊，仲有幾多明星留喺香港？ 係咯。 係嘛？ 所以都 你諗下喺大陸拍電視劇，劉海威都幾十萬一集啊。 係啊。 你話啦。 估佢唔到嘅。係咪？ 即係嗱。所以冇辦法，呢個大勢所趨咯。咁啊，當然就成個改革咧，我唔覺得會即時係對個股市有咩刺激。 但是長遠來計呢，其實可以看到未來的發展的方針和路向，怎樣帶領著資金怎樣流發。那啊，投資者大家要懂做啦，即是知道你未來的取向是怎樣。我都一路強調，或者業界啦，即是我們這幾個這樣，未來的發展呢都是應該以在 A 股的發展為主的， 即是比重上面呢慢慢去移動啦。因為剛才看到真的它很多舒緩的動作，其實是可能你說有人說會說對內人股可能不好的，因為可能利潤可能少了啊，即是它因為它可能都要競爭多一點，它因為多機會去融資嘛。 是 OK， 但是其實長遠又少了很多炒作，就話咩會壞帳啊嗰啲嘢，其實你睇到係多好多啲咁嘅渠道。 咁係囉，咁所以其實嚟緊你話即係大家知道主力點樣去做搵板塊嘅成，其實已經有啲概念俾大家 嘅。 咁 啊即係我諗初步就俾咗大家睇各九條嗰個金融政策裏面嘅一啲嘅重點啦，當然仔細嘅咁大家都要俾啲時間去消化一下去睇一睇啦，咁 啊但係整體上係利好嘅比較為主嘅，同埋呢你睇到成個改革嘅大藍圖呢係每一環扣一環。嗱，今日出呢個各九條做嘅嘢，如果之前冇打貪，個股市唔跌落嚟 ，A 股唔撳住喺低位，係做唔到嘅。咁啊，利率市場化亦都係，而家要再配合下一步就係用衍生工具嚟到幫手控制翻個波動性同埋風險系統。好啦，咁啊係為人民幣市場化嚟鋪路。好啦，喺過去如果唔係喺嗰個貨幣政策，包括存準金啊、利息嗰度控制到，逐步逐步去將嗰啲嘅彈性即係嗰啲波幅啊，或者將嗰啲借貸利率嘅上下限嗰度一路褪咧，咁你係做唔到。所以你會見咧，每一步每一個政策其實一環扣一環。 係，咁所以咧，我即係慢慢個比重嗱，頭先講就係個 A 股咧，雖然而家喺個低位，咁佢波動其實我覺得咧都有限。你跌落去，你其實睇到有限，我覺得可以慢慢吸納咯，所以 慢慢吸納。即係你睇個長線投資嘅路向，就係話，如果你咁樣睇，當佢開始正式具曬一個好完善嘅制度之下，激活 A 股嘅市場，吸引外資嚟投入嘅話咧，而家嘅 A 股未來三五年嗰個上升嘅空間咧，係非常之巨大。 但係點算咧？冇人買二百二三嘅喎。 冇理由住， 要買都買第二啲，我覺得。 嗱，咁所以就要睇啦。我點解之前我咪同大家講嘅，即係你要買 A 股咧，等今年年尾啦，係咪？咁你而家再配合埋互聯互通嗰個安排啦，即係當然我唔係好信六個月搞得掂啦，但係佢如果真係六個月搞得掂嘅，咁你咪喺嗰一刻先至開始入場買咯，唔係問題啊。當然你驚走寶嘅，你咪買住二百二三先咯。咁但係問題又係咁講啦，到你互聯通出咗嚟嘅可能係十月十一月嘅事，咁你過咗七八九月先算啦。七八九月或者有啲好靚嘅位啦，使乜咁急住買定先啦？ 冇錯， 啱唔啱啊？即係每一下你都要全方位全面性去諗，唔好咁傻就係諗住，哎，懷念長遠睇好，我唔理啦，而家眯埋眼中咗入去先。你記住近呢幾年或者呢五年十年，你唔識得掌握一個周期嘅方法去到做投資咧，你一個唔覺意摸咗個周期頂， 有排等啦， 就有排等啦。咁當然最有排等嘅就係一啲賭股啦。 哇， 係咪？ 賭股都真係金喎、啊。 係啦，睇到嗱，跟得我哋內嘅聽眾，你都知我哋一路俾大家嘅嘢係預早講俾你聽。裏面嗰個節奏係要調校嘅。咁去年九月十月同大家讲赌股好大嘅危机喺前面。你见都抽埋上去啊，十一月赌啦，咁先做顶。好啦，做完顶之后落嚟，你諗下由十一月啊，譬如银娱做咗顶八十三个几啦，咁到今时今日跌到五十几。个过程系点，其实就是一般你睇图都见到嘅。見頂之後挫上挫落嘅節奏， 做過雙頂啊！ 做過雙頂啊！嗰下以為係啊，嗱，即係每一次都係咁。包括我就算話股市嘅大轉角啊，股災前嘅過程，或者做底嘅過程都會係 我可以講到俾你聽，嚟緊會個大方向點，但係點樣摸索中間嘅過程呢，你太急太急進又可能捱唔住，太過穩陣就可能要遲啲。咁啊，你而家睇到啦，由11月到3月，賭股喺市場上俾大家嗰個睇法，市場嘅評論係仍然好樂觀， 都幾一面倒向好添㗎。即係 博士仍然叫做一跌落去買啦。嗱，你上次跌落你唔買，呢次跌落嚟差幾蚊你唔買，你就買唔到啦。啊、騰訊嗰啲又係啦，跌落你唔買你買唔到啦。每一次都係咁樣㗎，一定會話俾你聽。你而家嗱，次次都係咁㗎，一跌完就買㗎，你唔買就冇啦。嗱，最後一次就搞掂你。 通常都係升咗先講㗎，仲要係。 係啦，啱 跌落嚟，升咗之後你唔跌嗰陣時你唔買，升咗咪 好啦。跌咗啦，你諗下個過程係嗱，仲有一個魔鬼會話俾你聽咋、哎？你太早走，你就賺唔到後面嗰橛，你睇下嗰橛幾緊要。 嗯 啊，你之前如果50蚊走咗銀魚，你睇而家60蚊啦，啊60蚊走咗，而家80蚊啦，每一次一定咁樣誘惑你， 係啊， 咁而家我調轉講啦，將翻説話，你80蚊唔走，而家咪抹，係嘛？你跌落嚟買咩？嚇、啊、嗱，我叫人唔好買嗰陣時係60幾，60厘，嚇即係話唔再推，唔再推唔表示冇得升， 嗯， 咁啊真係去到80幾㗎，係 啊， 但係你嗰下信咗係會升嘅話。你落嚟六十幾，你都會照買。你百幾會買咗唔走？ 係 啊， 好啦，六十幾、70幾、60幾，一路買落去嘅時間，你唔會走。到最後你知道要走嘅時間係50幾。 嗯， 係咪啊？個結果一模一樣， 可能仲差啲添，因為你可能喺上面再加啊嘛。 係啊， 上面再追啊嘛，每次破位都追啊嘛，落嚟再買啊嘛。 我係會同你講呢啲嘢噶嘛。 係啊。 佢真係而家讀到呢係出一個最壞消息同你打最後打一口底先至肯抽。 係。 佢打呢口底就係之前講話啊減少每一佢個逗留日期。跟住呢就插咗口差唔多 9%, 我記得銀娛係差唔多。 財物啦嘛。 係呀係呀。咁 仲有就銀聯洗下錢啦。 喂，其實呢啲全部都係舊料嚟 嘅。 好似係財先到變咗真實咁樣咋嘛。 舊料還舊料。但係喺個程度上、執行上，我覺得係呢次係比我喺實在啲。嗱、 嗯， 你記住，舊年前年喺啲賭股低位，我叫人買嘅時間，係啊，又係啲人猛咁話買咩嘢又跌又跌。 嗯， 其實我叫人買嗰陣時候，再跌都係講緊即係1蚊2蚊嘅啫。 係， 但係個個就好似好死㗎咯，叫人買係害人輸身家嗰只。好啦。到佢哋要追，咪又升咗10幾蚊先追，啱唔啱啊？但係問題嗰陣時嘅所謂啲打擊洗黑錢啊，乜，係全部係經內地媒體根據一啲嘅 消息人士、 業內人士， 唔知邊個聽嘅聽長， 內地高官係冇名無姓嘅。 今次銀聯講出嚟， 今次銀聯自己講出嚟有咁嘅事，而家要有個機制去做， 應該 confirm 咯， 真嘅， 係 confirm 咗咯，所以就真係。 但係點解個反應係兩樣嘢咧？大家嗰個講法係唔同咧？因為喺低位係未買貨，未買夠貨， 高位就派夠啦。 走唔甩，而家係走唔甩， 走唔甩添埋。 你諗下啦，舊年我咪成日講咯，喺 K 寶嗰個 seminar。咁我同阿姚千就一講到賭業股，我哋就俾個喊樣，唔好掂。係啊，另外兩個就一定要買，平與貴係咪？嗱，咁你要見到，基本上嗰陣時喺市場嗰個睇法，好啦，跟住升上去，咪牙斬斬，係啦，又乜乜乜啦。咁但係問題，你要明一樣嘢，我俾你睇嗰個係未來行緊嘅大方向。佢要做頂，嗱，講真，呢次係做到80蚊做頂，阿銀魚，咁啊落翻嚟啫。但係你點知係80蚊啫？ 係啊，可能70幾， 可能70幾，可能做到個效果得，可能啲人唔落搭咪90蚊咯，100蚊咯，嚇、 嗯。 但係最緊要一樣嘢啊嘛，你要知道係唔可以落搭。 最大嘅落搭咧，應該係我哋啲 M P F 其實。 你问几时入恒指成分股？ 真系真系那嘢， 最大的落答就是个 M B F。 嗱，所以咧 M B F 你一定要拣斩， 好惨， 好惨嘅真。 我 M B F 我系完全系摆晒落呢个即系叫咩啊？ 中国基金， 唔系指数基金噶啦，都分散咗买噶啦，都即系起码因为好惊嗰啲咧，即系专买股票啲咧买大咗落大。 我就咁，我咧就将个个月供嗰个分布同我。货底嘅分布系分开嘅喎， 系啊系啊，呢个会好啲。 第一样嘢，我打从年初上完24000开始， 系 第一，我唔会供股票基金，我净系供保本基金。 哦， 因为嗰阵时个价位你供落去就沟贵我啲货。我几时供咧？就系旧年前年一怼落万六啊，嗰阵时咧就全部怼晒落去，就系供款全部系买晒中国基金。好啦。跟住貨底呢，我係有打槍嘅。 哦， 我打槍呢就係話，我叫大家走貨嘅時間，我就會褪走。係咁、啊、我今舊年呢，我就年頭喺23900嘅時間，我就褪走曬。舊年年中五六月，我就買翻齊。 哦， 啊、中間有陣時啱心水呢，就做一個月嘅槍。咁而家呢，我貨底係全面100% 係保本咗啦。 中國唔係貨底，係中國同香港股票基金，但係供款就全部保本。啊，呢嚿車儲嘅，儲嚟等位買。我亦都可以話俾大家聽，嚟緊兩至三個月，我會把握一個機會，將所有呢啲嘅中國同香港股票基金全部轉曬保本。 哦， 揸佢十年，揸佢兩年， 兩年喎、 啊。係啦，呢、這個就係我嘅做法啊。過往我就做過㗎喇，沙士07年嘅頂，金融海嘯嘅底，我就已經做咗呢啲槍啦。所以由始至終，由07年到而家，我嘅 MPF 係一路都係贏緊錢。 啊，咁我唔使俾佢 係啦， 好炒啦，先講銀魚嗰只。 你而家好慘㗎就話，你而家就話一般普羅市民佢哋係唔識 handle 嘅。啊、即係由第一日推 MPF 教佢哋唔好轉嚟轉去嗰陣時候，我已經已寫咗好多篇文章啦，去駁斥呢個講法㗎啦。但係冇辦法，冇能力去聽，而且你要記住一樣嘢， 配套冇啊，我覺得 係啦，一來配套，第二咧就係、是、話一路嘅嗰啲評論咧，你永遠都係發覺越係就頂咧，就越多人話要升嘅，越係就底就越多人話要跌嘅。永远都是咁嘅，咁你有乜办法啫？那个气氛感染嘅，你有乜办法个个唔输啫？ 系 啱唔啱啊？嗱，咁所以咧，嗱，讲翻赌股啦，赌股又出一个信号，就系话琴日爆完嗰镬之后，今日啲大行点讲？ 哦，都系力撑啦， 反应过敏， 抵买， 抵买，呢啲系旧嘢，冇影响，啊，唔系咁差，嗱，你可以講話呢啲係舊嘢，咁我唔撚聽睇 K 寶咧，去訪問咗啊四姨太咧，咁、 哦、 啊四姨太話：啊，我哋賭場係現兜兜收現金噶嘛，都唔係簽卡嘅，啊冇影響㗎，呢啲舊嘢打貪打貪咪啱，打貪咪啱，但係我哋冇影響。嗱 ，OK 喎 ，OK 喎 ，OK， 但係問題。賭場現兜兜啲現金係經過碌卡攞翻出嚟㗎嘛，唔係直接喺你度碌，啱唔啱啊？ 同埋一樣嘢咧，我覺得就住話咩將去七日改五日咧， 係 呢樣嘢咁反應的，而且確係過敏，因為冇人係真係留五日留上咁耐嘅。不過最大問題係以後個生意係點啊嘛， 係啊， 呢個先係重點。 我冇人話琴日嘅跌係因為七日改三日㗎，琴日跌係因為好多因素㗎嘛。咁我點可以全部話曬嗱？你記住啦，有陣時有啲叫做詭辯咧、就係話五個因素影響呢樣嘢，但係咧佢專辟一個根本就冇影響嘅因素，咁跟住就煲大就話哦，琴日嘅跌因為七日改三日，咁跟住大家就會講啦，七日改三日根本係唔成理由喎， 所以就 跌唔成理由， 係啦，所以過敏啦就 嗱呢啲就係喺辯論裏面嘅詭辯，好啦，跟住之後其實琴日嘅跌可能。呢、這個因素根本冇影響，係其他嗰四個因素。但係佢就轉移耳目啦。嗱，呢種做法咧，地產佬用得最多嘅，真㗎。呢、這個就是邏輯思維啊！你讀個邏輯，你會知啊。 97年嘅股楼市下跌 ,97,98,03, 原因喺边度呢 ,85,000。 嗯。 咪就係仲呢样嘢囉 ,85,000 起咗啦咩 未起好似都。 未起嘛。 係。 咁个楼市跌关85,000咩事啊 嗰次楼市跌係因为啱啱嘅金融风暴。 Overmarket, 跟住预咗金融风暴但係其实当其时嘅楼价係不合理地高位。 同埋供款比率好高。 供款比率占家庭总收入超过一半跟住好多人就做大按揭好多人摸货同埋个楼市其实本身嗰段时间个供应係涌緊出嚟不过唔係85,000係啲地产商嗰时将睇唔對路將嗰啲貨底挖曬出嚟一沽。 嗯。 咁你供不應求呢係假象因為佢哋 hold 住唔放出嚟呢就變咗形成供應好少。但係當佢要散水嘅時候一齊排山到佢出嚟呢供應會突然增加。嗱所以而家嗰啲人呢攻擊譬如攻擊特區政府嘅地產政策呢而家呢代嗰啲呢佢哋係又玩緊啲招㗎。由梁振英出嚟話要攞地要起樓。就話佢冇可能㗎根本你供應量唔會即時加嘅。好啦而家樓市一律跌。跟住點講呢話佢盲搶地乜乜乜乜。 係呀。 究竟你要個供應量多定要供應量少啦你要做到嘢定做唔到嘢呢 佢講晒真係。 係啦。嗱當然對梁振英做嘢我自己另一方面我未必會同覺得好。但係如果純喺地產嗰度去做到嘢嘅係。是啦即其他嘅行为啊成啊嗰啲我哋唔当政治啦。 嗯。 但你纯粹呢下针对住地产发展商过去嗰个囤积居期控制通营。过去七年根本嘅香港供应量话事权喺边度啊地产发展商。 是冇错。你但係而家其实你话冇咩佢折下折下买好多。但係每一次我又听人讲过因为我有朋友都有钱嘅。即佢会去睇下楼佢同佢讲咦买晒啦啱呢一攞。梗係啦你得十個單位仲要唔知邊個買喎係咪先即係唔知係咪人 mark 出嚟㗎喎。咁你十個買好似好多人買但其實根本就好少。 其實愚弄緊香港人一路對於個樓市有個錯誤嘅睇法嗰啲就係、是、呢班利益集團。 嗯。係囉但係偏偏佢哋又唔使攞要攞牌不過那個牌又冇事嘅即係冇乜點監管咁樣我覺得。 咪囉。咁所以嚟講你根本全部係假象呢、這個就係喺嗰個詭辯製造咗一個假象一個氣氛一個情緒嘅手法囉。咁呢手法好簡單㗎真係你夠經驗你俾人呃得多你會知㗎。 係。 你會認識到㗎喎。嗱、啊、咁所以就講返啦頭先係賭股。今日全部大行一齊唱話冇問題。 嗯、 我淨係印象中記得就係喺渣打俾人話要洗下錢。 嗯。 但係之前係匯豐話俾人洗下錢。匯豐話俾人洗下錢就掟落你七彩踩落你行。話俾你聽唔掂啦呢隻嘢。嗰陣時六十幾蚊回覆，好啦，渣打話俾人洗下錢，俾人告洗下錢，冇理由嘅，佢否認嘅，即係話佢冇事，跟住咧咪認咗罪啊！啊，佢認罪解決到問題，總之係冇問題， 冇問題 咁咧就拱咗上去啦喎，咁跟住之後你會見到渣打就由二百幾蚊碌碌咗落嚟，回覆就由六十幾蚊上到八十幾九十蚊， 而渣打嗰個圖應該係上唔翻去嘅啲高位， 渣打而跟住之後就業績啊乜乜都唔掂，嗱好簡單。根本就未散水。 係啊。 啊恒大又係俾嗰啲咩暢談報告吹佢。好啦你話唔係啊恒大嗱你睇下對波搞得好係咪你好班啊嗱我哋信恒大冇問題㗎就昂返去上去補返個裂口即係話係出事前嗰個價。 係。 跟住嗰個半年至一年你睇下。 就派到 人人啲地內房股都升到七彩業績好好。係佢唔升業績最差。 散咗啦啲貨。 你而家話賭股冇事 啲貨未 散。個理據係咩嘢啊最緊要一樣嘢我成日講。使咪等啊講埋先啦。 講埋先啦。 數據話咗俾你聽咩事你逐個月去睇每個月嘅博彩收益同比增長。 嗯。 去年12月 18.5, 去年全年嘅增長係 18.6, 佢係低過 average 嘅。1月2月因為受過年影響 ,1 月都係差 ,2 月係 004%, 好唔知咩事啦。三月是 13.几%, 四月是 10.6%, 喂咁下个月咪 9% 留下囉。 冲底。 咁跟住一路落去嗱你记住去年呢嗰、那个博彩收益突然间膨胀系喺六七月之后嘅。咁嗰时我同你讲过喺呢度都讲过咩原因啦。 嗯。 开闸最后走路㗎嘛。 係呀、 啊。跟住落闸㗎嘛。嗱你明呢个原因就得啦。 咁出面啲人係唔明呢個原因嘅。好啦，但係我當我唔明，我睇到四月嗰個數，你係有 sense 嘅基金經理同分析員，你都會睇到好唔撚對路。唔肯對路，真係啱唔啱啊？貴賓咧，點解嗱？我話俾你聽啦，唔怕開名啦。嗰陣時喺Seminar嗰陣時啊，瑞信嘅劉少文就話：刀股平， 嗯， 因為真係樣樣數計啦，咩個 EV 二 beta， 所以點解選到仲我講呢樣嘢咧？係跟住用呢樣嘢嚟到笑我嚇，話我唔識 嚇， 唔識我就係識。 而家見到啦， 你記住 EV 二 beta 咧，佢有好多嘅缺點嘅。但你要砌數砌 report 就一定要用呢啲。 嗯。 問題就係話 ，all depends 係未來嘅增長。 即係增長係好呢一個 parameter 減低。 去到一月，其實已經知唔對路。 嗯。 啊，即係有一次做過年節目， 嗯， 師奶同我講：，哇，唔知做乜事，啲貴賓廳突然間一過年，一過咗十二月咧， 係 冇曬嘢喎。 哦。 知唔知啊？ 知 啦，嚇點解同我講啊？因為我同佢撐得咁行， 佢希望你手下留情， 唔係手下留情，而係佢要攞翻佢嗰個名啊！ 嗯， 你明唔明啊？即係話佢睇錯誤啫，起碼佢都發覺錯。而家其實我話俾你聽啊，一二月咧有好多啲大行嘅研究部咧，佢哋要諗辦法去鬥點樣同翻啲基金經理講。 嗯。 吹到咁行，叫佢哋上曬車，五間大行齊發功，拱曬佢哋上啲基金入曬場，點樣兜啊？所以我話俾你聽啦，根本佢哋走唔甩。 因為即係講翻啲盤咧，即係我覺得我禮拜誒好似可能不如啊。 嗱，一陣間翻嚟先講啦。 係啦， 仲諗緊買咩酒去朋友 party？ 拍拖紀念帶咩酒？家庭聚會又用咩酒呢？不如今次试下第二啲选择 ，Gaffino 东欧葡萄酒专门店提供另类价廉物美嘅选择，而家仲独家代理多款日本葡萄酒。透过 Gaffino 网上商店输入指定优惠号码 ，Regacy 会员八折优惠。选择一支属于你嘅葡萄酒。 好，咁 第三次先 捉 走 啊！系捉第三次捉走。 因為第三節呢